小桃和小季。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叫小桃，一个叫小季。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，可淘气了。有一天，他们到树林里去玩。叽哩叽哩，什么鸟叫得这么好听？小桃和小季一起爬到树上去，一瞧，啊，原来是一只小黄莺在叫。小桃说，嗯，小黄莺，你叫得真好听，就像唱歌一样。小黄莺说，哪里哪里。小季说， 小黄莺，咱们做好朋友好吗？ 小黄莺说，嗯，好的好的。 那你就跟我们走，住到我们院子里去。 小黄莺说，那不可能，我忙着呢。 哎，你跟我们去，我们天天拿小米喂你。 小黄莺说，我也不去，我给树林捉虫子，忙得很呢。不管小桃小季怎么说，小黄莺就是不肯跟他们去。他们挤挤眼睛，吸吸鼻子，想起坏主意来。 小桃一把抓住小黄莺，呼地跳下树来就跑。小季也呼地跳下来跟着跑。他们不管小黄莺愿意不愿意，把他们关在鸟笼里。鸟笼放在小桃家，小季不乐意。鸟笼放在小季家，小桃也不乐意。怎么办呢？他们把鸟笼挂在院子中间一棵枣树上。小黄莺啊，它气极了。小桃喂它喝水，它不喝。小季喂它吃米，它不吃。一个劲儿地叫着， 叽哩叽哩，松树公公，柳树姐姐，快来呀！小桃小季把我关在鸟笼里，我快闷死了，快来救救我呀！ 树林里的松树公公、柳树姐姐听见了，都很生气，就往小桃小季的院子跑来。一个跑得气直喘，一个跑得直喘气。 松树公公说，小桃小季，快把小黄莺放了，它忙着给我们捉虫子，一天能捉1000多只呢。 柳树姐姐说，小桃小季，快把小黄莺放了，没有小黄莺，我们就会被虫子咬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可是小桃小季理也不理。 松鼠公公说，好，你们不听话，瞧我的。 说着摇着树枝，拿松针往小桃小季的胳肢窝里喝痒痒，痒的小桃小季又是笑又是叫。柳树姐姐说， 快把小黄莺放了吧。 什么？你们就是不放。 好，瞧我的。 说着摆着长长的柳条，只一卷就把小桃小季捆起来了，就像绳子一样捆得紧紧的。这时候松树公公拿树枝一拨，就把鸟笼的门打开了。 小黄莺，快跑快跑。 小黄莺嘟地飞出鸟笼，飞回树林去了。柳树姐姐问松树公公， 这两个小淘气，你看该怎么办？ 松树公公说， 他们拿鸟笼关小黄莺，就让他们也在鸟笼里待一会儿吧。 柳树姐姐说声好，就把小桃小季塞进鸟笼里去了。他这才跟着松树公公回树林去。天黑了，小桃的爸爸等着小桃吃饭，等了好久不见他回家，心想小桃准在小季家做习题，就到小季家去找他。小季的妈妈也等小季吃饭，等了好久不见他回家，心想小季准在小桃家下象棋，就到小桃家去找他。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 走到院子当中，差点碰了鼻子。小桃在你家吗？没有啊。小季在你家吧？没有啊。小桃，你在哪儿？小季，你在哪里？ 我们在这里呢，快来救救我们。 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 光听见小桃小季的声音，可看不见他们在哪儿。他们赶快回家去，拿了手电来一照，一起叫起来。天哪，你们真淘气，怎么躲在鸟笼里做游戏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